观音弥勒有菩萨灯，地藏王菩萨现现成成咧，嗰、那个叫做地道嘅灯。地藏王菩萨咧，万德川卡沙咧，现出佢嘅赞声啦。所以明珠照之天堂路，佢收就系咁嘅明珠嘛。暗色震开地狱门，地藏菩萨找到色正啊，呢、这个咪赞报咯。地藏王菩萨带两片卢毛啦，地藏菩萨身上搭呢个袈裟嘛，呢个赞报啊，呢个赞报咧由呢个佛法二宝和合啊，佛不能离法，法不能离佛，佛法和合出生慈悲喜舍六波罗蜜六道万行等功德啊，呢、这个万行具财寿，呢、这个咪赞报咯啊！你哋读《花化经》嗰面啊，赞报从地涌出嘛啊，八万地涌菩萨每一个都有六万行菩萨见熟，以为见熟呢，个个地涌菩萨都有六万行菩萨嗰个见熟呢，呢、这个就赞报啊啊！所以赞报一见一万，就令你得利益，所以见闻利益品啊。于是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降，赞行这个赞宝啊，赞宝在上的嘛，佛法二宝和合出生赞宝，这个赞宝是不是在上呢？所以而来从顶门上呢来放降赞行这个赞宝的功德，从顶门上顶就是佛顶的，佛顶是无见顶上啊，没人见到个顶的，不过从佛嗰个头顶嗰次放出嚟，叫做佛顶嘛。啊，佛呢个地藏经第一次放光啊，而来微笑放光明嘛，而来微笑放光明，光众生嗰个圣德咧，众生咧圣众佛性之后有无量功德，现在从顶门上放光明啦，光众生嗰个受德咧，受德就系赞光。赞宝修成无量嘅功德啦，乃文字，文字都大智，呢个咪得啦；普贤大行，观音咪大悲，呢个咪得啦。眼悭咗罗汉掌，舍利弗就智慧大一，目犍连神通大一，阿难陀文大一，阿罗律天眼大一，啊戒战者头陀大一，各具一德嘛。呢、这个德咧，但系由佛法和合出生种种嘅功德，呢、这个名为赞报嘛。赞报啊，圆满就佛啦。啊、哦，所以赞报，赞报啊，赞报就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嚟修行啊。所以咧，而来从呢个顶门上放呢个百千万亿大豪相光，咩叫大啊？赞宝的功德是受成嘛，受得有功，圣德显露嘛，又不离这个圣德嘛。如果受得无功，这个圣德不显露嘛。那大空之星如来十劫坐道场，这个受得了。佛法不现前，这个就圣德。后来佛法现前了，他就成了佛。所以受得现前了十劫坐道场嘛，我们一劫都不坐，何况十劫。九劫都不够呢，一定要坐到十劫、哦、十劫的时候时间未够，这个佛法都未现前、啊、时间一够，这个佛法就现出来。那释迦牟尼佛坐道场、啊、坐了一日、哦、而不动、哎、这个佛法都未现前。后来坐到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都未现前。啊，到了第七日夜都明星豁然大成当正觉啊，他一那阵时就成了佛了。这个就受得有功，七日结加扶助这个受得嘛，啊都明星而悟道，这个就圣德嘛，受得有功，圣德显露嘛。那六祖菩萨种麦种了八个月都未曾，不过圣德都未曾现出来啊，受得就有咯，种咗八个月，啊、你试下啦，叫你哋种一个月啦，嗱就头脚都话痛咯。佢种咗八个月，种咗八个月啲时候啊，佢毫无怨言，啊 冇丝毫个念咩身退心。哦，后来咧啊，阿弥五祖就系讲咁咁劲嘅，个受得有功，性得系显露啦。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能生万德，万法就万德啦。所以咧，佢受得有功，嗰、那个性德系显出嚟嘅。性德显出嚟啦，呢、这个性德啊，系在佛个头。这个功德在过在上，所以从佛的头顶的时放，从佛顶门放一百一千一万一亿大雄上供。这个圣德就不离自性嘛，自性呢人人都有的，谁没有？我们现在人人有这个神态嘛，这个神态是假的嘛，金太宗男来西宗女啊，或者再过几世做自家牛羊，这个是色身啊！我们一定要悟化我们的法身，法身是自性的功德。那阵时法身是遍法界，法身是在大，所以某一个功德都未曾离开那个法身，因此称为大啊！大就是法身在大，和尚呢永远自在嘛！啊，这个和。我哋一个河，唔叫毛，叫河。眉间呢个白河，释迦牟尼佛眉间白河啊，一丈五啊，见是自在嘛。你红到外白嘛，咁样咯。从初发心乃至成等正觉，所有功德在其中显露。呢、这个河相呢，就系解脱得嘛。一为无量，解脱咗呢个一无量为一，解脱咗个无量啊。此即是彼，解脱呢个此啦；彼即是此，解脱呢个彼啦。咁样咧，一个无碍，一个无量。你哋故即是禁，禁即是故，统统嘅属于解脱嘛。啊，我哋来即是去，去即是来，去来自在，呢、这个咪解脱咯，系嘛？啊！生死自在，这个就解脱了。所以每一法呢都有这个解脱得，都有这个头相来标，头相远见自在嘛。当呢当就当波也得了，自性之后有解脱得啊，来去自在啊，大小自在啊，由这个法华经啊，这个药王菩萨品正藏正眼而止，抛到空中，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在空中行至坐卧，默现大身，满虚空，默现小身，犹如微尘，乃水而地，入地而水，这个就解脱得了。他以一切不得大解脱嘛。如果我哋解脱啦，好咯，想肥就肥，想瘦就瘦，唔需要周叫医生嚟共你减肥减瘦。他自己能够解脱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大号大就讲我们的法身，法身就无身，以法为身，所以在大号呢就讲我们的解脱得，一切自在去解脱。讲呢就讲波耶，波耶的讲明呢，或者我们贪嗔痴那个烦恼，我们现在有贪嗔痴的烦恼，人人尽有光明在，大眼看时眼瞓瞓，我哋看下自己黑暗，就系未曾有波夜光明嘛。一个有波夜，夜晚都光明啊，就我哋未曾有波夜。假如我哋未曾掂咗自己个烦恼啊，所以咧自性功德，所有见五利士烦恼、五断士个烦恼、见士个烦恼。根本无明的烦恼破尽无余，光明照世间，那阵时就波耶的功德了。自性的发生，自性的解脱，自性的光明，这个就三德地藏嘛。修行不离那三德、发生解脱波耶，这个就修成了嘛。 所以世尊就从顶望上放百千万亿大河相当八心德解脱德果耶德果三德修成啊，你赞下赞下边个？赞下地藏菩萨咧。所谓百河相当，大百河相当，万德呢？万德都不离三德啊，所以百河相当，大百河相当，就是讲布施啊。布施呢个功德圆满啊，所以放呢个大百河相当啊。布施为知法之本呢？布施的百都为色之本，布施为知法之本，所以布施就称为百河相当啊。水河相当，大水河相当，帮我哋持戒啊。持戒止一切恶，一切恶唔作啦，你就有啲瑞相嘅。啊，你作恶啊，作恶有啲有咩相啊？作恶啲时候有啲祸相，那你有啲瑞相嘅。如果唔一切恶唔作咧，你哋有啲瑞相。所以呢个瑞何相当，大瑞何相当，讲呢个斯罗波罗蜜啊，欲何相当？就讲我哋嘅忍欲咧，我哋忍欲波罗蜜啊。一念不生，前太现，六根财动，都被云遮。假如我就冇忍欲嘅，有个忍欲噶，一念一忍呢，咁样啊，就忍呢能止一切恶，又以百的无下，所以百学相当，就表呢个忍欲波罗蜜嘛。止何相当，表呢个正尊嘛。不火烧到红色。红色再少就变成紫色噶嘛，紫河相当表呢个正尊波罗蜜嘛，青河相当大青河相当咧，就表我哋嘅禅定啊，动中有不动，呢咪定咯。所以罗骑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行至庄我离相，呢、这个咪就定咯。所以由于。青河相当，大青河相当，就表呢个禅定波罗蜜嘛。碧河相当，大碧河相当，碧系玉嘛，碧就碧玉在名贵啊，所以识入呢个辩和啊，一嚿碧玉啊，就换咗几多个城市翻嚟啊，辩和嗰个碧玉嘛，所以碧河相当就代表呢个果耶波罗蜜啊。碧玉在矜贵嘛，红河相当就代表方便波罗蜜啊，白大红河相当，绿河相当就代表呢个现波罗蜜嘛，金河相当大金河相当代表呢个力波罗蜜嘛，兴云河光大兴云河光代表呢个智大智啊大波。大智度论嗰个智波罗蜜嘛，智波罗蜜就文士咧，文士大智啊，智波罗蜜嘛，千河千轮河光，大千轮河光咧就代表啊呢、这个大慈波罗蜜嘛，波轮河光大波罗蜜代表大悲啊无量啊悲无量啊，一轮河光大一轮河光。喜无量嘛，业轮何光，大业轮何舍无量啊！呢四句就代表慈悲喜舍嘛。万德之中咧，属于慈悲喜舍。供电何光，大供电何代表菩提啊？有小乘嘅菩提嘛，亦有大乘嘅菩提嘛。所以咧就供电何光，大供电何光，海云何光，大海云何光啊？呢、这个。否否呢个涅槃开嘛，涅槃呢有小涅槃有大涅槃啊，二乘嘅涅槃呢就圣文圆光涅槃呢，呢个就小涅槃嘛，一乘嘅涅槃呢名为大涅槃嘛，就发法境嘛，以所自地以当去来宝趣在近写呢个化成入宝所呢个大涅槃啊，即海云何光，大海云何光，供电啊，以顶门上放二次灯，何相光，放二次灯，唔系一个 一个毫升钢呢，百千万亿毫升钢呢，就百千万亿呢个三德地藏嘅功德咧。方言智德毫升钢出微妙音，降至大众天龙啊、八部啊、大尊呢，放咗种种毫升钢之后咧，通通系三德地藏嘅功德。布施又布施就发心解脱波耶，持戒又布发心解脱波耶，禅定又发心解脱波耶，啊智慧又发心解脱波耶，所以证明啊，种种嘅毫升光啊，大毫升光，大咪发心咯，毫升咪解脱咯，光明咪波耶咯。今日呢降至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今日以吐利天共啊，你哋大家听啊，天龙八部人咁咪非人，人就知我哋人类，非人呢佢现一个人身出嚟，但佢唔系人啊，龙王可以现一个人身出嚟，天又可以现一个人身出嚟，飞王又可以现一个人身出嚟啊，阿修罗亦可以现嗰个人身，释迦牟尼佛就人身成佛嘛，所以他们个个都变成一个人身，但他们不是人，所以正为非人，人非人等，听吾今日以吐利天公、啊、听我今日在这个吐利天公清扬赞叹地藏菩萨以人天中利益等事，地藏菩萨从圣起受，受得有功，圣德显露，所有圣德都现咗出嚟，哦，种种嘅毫升光都系赞叹地藏菩萨嘅功德咧。嗱，有如是功德就能利益啦，利益人天，人天啊得利益啦，以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是二事。地藏王菩萨对人天嚟利益啊，嗰啲事情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可唔可以学？啊，可以学。如果可以学就试咯，唔可以学嘅啊！你试啊试唔到，意啊意唔到啊！非我哋心思所能试，非我哋巧意所能意嘅。所以地藏菩萨，佢利益人天啊，唔系我哋可以试得到嘅。点解唔可以试得到啊？因为佢嗰个功德叫做百毫升光，大百毫升光啊！海云何光，大海云何光啊，是发生解脱波耶三德地藏的功德，今天我们怎可以试，所以不是二事。我们讲地藏菩萨在人天的不是二事，的确是不是二事啊。先能讲啊，宋朝有一个叫做海宝寺，有一个海宝寺，有一个和尚的当家师叫做慧温啊，赤心慧那个慧温呢，就问和那个温，这个慧温法师啊，那名他自己做当家啦啊，那名就养了一个童子，这个童子呢就不知道他什么名，但这个童子呢今年呢就14岁啊，这个慧温啊，有一个朋友呢是这个海上先生，那个名字叫做建真，建真来了就一望个童子，对慧温说啊，这个童子的寿命不长，再过一个月就没命，他说你一个月就是这样，啊，既然但一个月啊，一个月就死啊，不如叫他犯家啦，啊，做和尚都做不成，一个月就死了，咁样就对呢个孔子讲，孔子，你相唔相念父母？相念喎、啊。你翻嚟一个月咧，见下父母啦。呢个孔子就向师父话：拜别师父，离开师父，咁样咧，走呢个离家嗰条路。啊，对不住嗰日咧，又系趁现咧下现，落大雨啊，嗰条路行到半路落大雨，不难。在半路之中呢就侯叔这个家呢就画画的画士家啊，就这个画士的事呢就自一晚呢 他们马戏的被这个马堂规来技术他去干嘛就比如说打手接满了啊，他们两个就害到这个马戏来挖挖这个挖啊，是不是这个马戏挖这个马戏要挖这个地藏菩萨啊，他见到地藏菩萨恭敬他，他就即时啊用这个指甲，用自己指甲在墙壁里头学挖地藏菩萨的像啊，挖成呢用心机来挖成就睡觉之后呢明日好现呢就翻家的时候呢再过一个月，师父叫我回家一个月，后面一个月之后就翻嚟的时候呢师父啊见到就欢喜啊，就对这个见真啊这个上司讲啊，你都是赤大头，你说这个同志一个月就没命，现在他回来呢你嗨下那个上司啊望一望这个同志啊，奇怪啊，他的寿命不是14岁哦，现在一下子变为50岁了，有50岁寿了，那这件事情呢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同志自己讲出来，看我那晚呢用个指甲来挖地藏菩萨的像，挖到皮筋呢我就睡觉我就发梦呢就见到一个藏人呢就摸我钉，个红枝50 50 50啊，个名都唔见到你个藏人啦啊，哦佢嗰个师傅同埋呢个上司啊，呢件事情呢得不可思议啦，挖一挖地藏菩萨个相貌呢由14岁就变咗50 50 50岁啊，今日后来呢就出咗价，既然隔50岁都可以出价，出咗价呢个名字叫做慧藏师傅，就慧温佢个名字呢叫做慧藏，呢啲咪利益人献不可思议事，边样事宜得多啊，画一画地藏菩萨个像呢就50 50咯，系咪啊，假如你哋又系画啲时候呢可能60 60添，或者70 70呢，画一画像呢就赚得几十年。咁再讲个引言大家听啊，又宋朝千福寺啊，呢、这个寺呢、这个洞北角呢就有一个地藏菩萨圣像，都唔系好高，一尺就6寸高，都唔知道边个朝代嗰个画家画咗呢个墙壁上，但是好感应嘅，有人嚟孝叔嚟参拜参咧，个个都得到所求如意。啊，当时咧就有一位居士啊，有37岁啦。37岁啊，都未曾有一个牙齿啊，佢37岁都人生牙。后面呢个居士闻到话，嗰个千福寺地藏菩萨好灵感，后面咧佢就跑嚟孝叔，嗰晚咧唔食饭，断食祈祷，断食嚟祈祷啊，断咗食啦。行得辛辛苦苦嚟到处咧，都唔食饭就电食嚟祈祷咯。啊，嗰晚咧半夜咧，佢就发梦，梦到地藏王菩萨用只手嚟摸佢嘅顶，全身都兴安。一醒嚟，自己摸自己嘅口咧，生咗38只牙，今晚乜牙喎？哦，个个人见到恭喜你咯，一夜生咗38只牙，所以咧。感应自己，因此咧，地藏王菩萨在呢个人天嚟利益系不思议事嘅，嗱，系呢个不思议事，可能我哋今日讲到此处为止啦，不思议事可能。